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这个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从墓葬当中挖掘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官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的器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谈到了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兴隆洼文化七八千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五千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现在看朱教授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凌家滩文化。凌家滩文化得名于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玉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大约是5000多年前的一处大型新石器时期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鸡石圈等重要的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璧、双联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的装饰、扣形的装饰、喇叭形的装饰，还有月牙形的装饰以及冠形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0.15毫米。周教授谈到了凌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说到了玉璧、双联璧、玉簧、玉冠饰、玉箍、玉兽面爵状饰、玉鸟、玉鹰、玉人、玉板、玉签等等。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来听一听朱教授的讲解。 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六种玉礼器又有两种，就是玉钺和玉器。玉钺和玉器属于兵器，但是最早兵器是由工具发展来的。那么由工具向兵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种器型特别重要，就是分子型玉钺。如果说它不是分子型的话，我可以把它解释为玉钺，也可以把它解释为玉斧。玉斧骨头就是工具，钺就是兵器。那么它们的差别就是使用捆绑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分别不清楚的时候，解释不了的时候，同样一些器型，我把它解释为玉钺了，它把它解释为玉斧了，目前观点不一致。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分子型的玉钺，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的说这些肯定不是工具了，是武器了，是兵器了。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分子型玉钺最早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是两种文化当中很多很多薄片的，有的是玉的，有的是石的啊。应该说在4800年，两种文化的分子型玉钺已经产生，没问题了。那时的打仗是经常的事情，两种文化反山的最大一个墓里面出土一些玉钺，上面还有这个人像的图案，按照它的出土的痕迹，我们把它复原成一件手持的。这是玉的玉钺的装饰，它有一件好的玉钺通常有装饰啊，在上下都很好的装饰品。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分子型玉钺年代最早的就是凌家滩文化，可以追溯到5600年。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由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今天是第三集的节目内容，重点关注的是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前面朱教授说到了玉钺啊，特别谈到的是风字形的玉钺。玉钺和玉斧这两种器型，如果大家分不太清楚的时候，只要是发现它是风字形的，那么它一定就是玉钺。今天我们说到的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除了前面说到的玉斧和玉钺不太容易分清楚，其实接下来的我们要谈到的玉衡和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玉璜也不太容易分清楚，因为粗粗的一看啊，都是有弧度的半圆形的玉制品，但是区别在哪儿呢？玉衡呢是左右还有中间都有穿孔，它有三个穿孔，而玉璜是左右两边只有两个穿孔。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朱教授的详细讲解。 玉衡，大家知道玉衡的使用一出现就作为一种礼仪器使用的，在西周很多。大家注意了啊，玉衡和玉璜的器型差不多，仅仅是使用方式不同。玉璜的使用是利用这两个孔垂挂的啊，圆弧的下面；玉衡的使用是利用这孔垂挂的，圆弧的上面。这三个孔在一起，说明它是串着的啊。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了，在红山、在梁当中都没有发现，这都是林家滩发现的数量很多这种器型。玉龟，这是龙山文化的玉龟，1963年发现的。这种玉龟目前我们发现的除了这个之外，年代早的是这陶氏啊，是我们单位发掘的，4100年前后。这是一个真正的龟状器的，不是上边平的，这是玉龟。那么这种器型再往前追溯，这是林家滩的，但这些器型比较小，跟陶氏那间陶那间这么大，这器型比较小啊。从形制来看可能有联系，但从用途来看我们还说不清楚，真的说从器型角度可能有联系。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了由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朱教授已经介绍了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一共是13种。这些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何种的联系呢？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让我们跟随着朱教授从考古发现当中一一寻找答案。 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

礼乐的形制而固化。我们知道到了商代，尤其是到了西周，一种玉礼器的器型形制是不容易改变的，为什么呢？它已经固化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林家的文化5300-5600年的时候，这种玉礼器的器型形状并没有固化，就玉璜有很多形制啊，其他的啊，玉璧大大小小啊，也很多形式，就是这种器型还没有固化啊。就比如说玉冠饰啊，玉璧啊，玉冠饰有很多形式，玉璧处在形成过程当中，玉板、玉规状扁圆形器、玉签都是一种特殊的器型，数量也很少，而且也有形制也变化。凤翅形玉钺初具形态，玉龟实际上是还没有正式形成，就是玉璜数量很多，但是呢形制很多，条状的、半圆形的、斧头的，还有锯齿与鞭的很多，也没有形成一个定制。第二个特征是林家滩文化的玉礼器已经有了组合的现象。那么这种组合主要在墓葬里面的组合，但是呢这种组合现象也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组合现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三门峡看拐国墓地出的玉器，它都有组合，都有固定的组合。当然周礼当中所记述的玉琮怎么样的，玉璧怎么样的啊，天子拿玉龟什么龟，大夫拿玉龟什么龟，都有一套的东西。当然这套东西我们在墓葬当中发现还没发现，但是呢组合是有固定的。但是在林家滩文化当中，它尽管有这些玉礼器，但是玉礼器的墓葬组合哪一种器型和哪一种器型搭配，这个还没有固定啊，这没固定。第三个特征是林家滩文化玉器已经具有礼器的内涵，但是作为礼器的专一作用或者概念还没固定。就说我们晚期的西周的一些礼器，一种器型啊，它是说一个铜爵铜箍里面放了一个饰，玉饰，这个玉饰是专门裸祭的时候抛洒酒糟的，那么这个玉器是专用的啊，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有些玉礼是专用的，就是专门为了做这种礼仪活动制作的玉器。但是呢，在玉礼器产生阶段，玉礼器它不是专用的，它很可能在礼仪方面用，在其他生方面也用。但有一些器型，比如说玉板、玉签，这种很少量的这种器型它是专用的，它做某种礼仪活动是专用的，但大量的可能还不会专用的，真是一定的现象或一定的场合它是专用。这是它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林家滩文化的埋葬习俗已经体现了以玉别贵贱、以玉祀神的特点。根据墓当中的玉器出土现象就能够看得出来了，5600年的一座墓四号墓出土了103件玉器，玉器的摆放还是比较的随意性的。15号大墓年代比较早，出土了94件玉器，玉璜就有30件，就是5300多年的出土了200件的玉器。这个时候的玉器的摆放已经有一定的特殊的位置了啊，不同的器型摆在不同地方了。比如说玉钺，它的刃部都朝两边摆啊，不是很随意摆的。玉凿，它的刃部都朝下啊，那么就说这种现象已经是逐渐逐渐在开始产生。林家滩墓地中这种以玉别贵贱的现象，应该说还跟以玉祀神的现象联系的。比如说那些大墓那么多玉器，就说玉龟啊、玉板啊、玉签啊，这种玉器都在大墓里出土的，这种玉器的出土说明它跟巫术或者法术有关， 很可能跟弑神的一些礼仪活动有关。第五个特点就是邻居家庭文化的埋葬习俗，葬俗正经历着以大量玉石器随葬向玉殓葬形式的演变。我们目前所说的玉殓葬的现象跟礼记当中记载的玉殓葬形式是不一致的。良渚文化发现的4700年左右的一件玉殓，它周边一圈全是玉琮还有好多中间的玉璧那么这种摆放形式应该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反三目的的大量的玉璧玉钺摆放良渚的还有象牙器这就是良渚和早期赵灵山昆山赵灵山的77号墓摆放的，这是玉琮这是玉钺或者石钺，这是林家滩的。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在林家滩晚期，在5600年还没有，在5300年才开始出现。就是这种现象表明林家滩文化的埋葬习俗正出现向玉殓葬演化的初期的形式，这是早期的5600年还没有这种形态。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由朱乃成教授主讲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前面朱教授介绍了林家滩文化礼仪用玉器的一些特征，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朱教授的讲解。 刚才呢讲的13种玉器，归纳了这种玉礼器出现的考古学的一些现象所表现的林家滩文化玉礼器使用的一些特征。这里呢我再谈一下林家滩文化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因为它作为一个玉礼器最早产生的一个地方，它应该是文化发展比较高的。我们知道水是有高向低处流的，文化发展比较高的地方必然对周边地区有影响。那么我们看看它到底对哪些地方哪些考古文化有影响呢？根据考古发现看，它对大西文化影响。大西文化分布什么地方呢？宜昌以西一直到三峡里面，或者说由江陵往西，或者更说范围大一点，由武汉往西到三峡里面。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玉璜，这种玉璜发现在三峡，在巫峡巫山县的大西遗址的墓葬里面出土。这种玉璜它是锯齿圆边的，这种玉璜半圆形玉璜，这种玉璜就是林家滩的玉璜，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那么也就是说大西文化使用了林家滩文化玉璜。大家注意了，大西文化年代很早，早到6000多年，但是大西文化结束的年代能到达5000年，这是大西文化晚期的5300年左右的玉璜，它显然是由林家滩文化传播到西边在山下里面的，这是另外一件，也是大西墓葬里出土的。这是一个影响的方面，影响到了三峡地区。另外林家滩文化对太湖地区松泽文化的影响，在松泽文化当中 在安杰啊，安杰就浙江北西北部安杰的安乐一座墓葬里面，96年发现了一个玉璜，它也是半闭形玉璜，也是锯齿圆边的，这也是林家滩文化。它发现在松泽文化晚期的墓葬里面，松泽文化晚期墓葬年代在5500年到5300年，年代正好相同，跟林家滩文化它接受了林家滩文化影响。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的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安徽地区这个林家滩文化的影响。另外，太湖地区在松泽文化之后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的玉器相当的发达。那么比如说两种文化有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我说祭坛墓地，大家说反山哪里祭坛呢？反山不是没有祭坛吗？他光发现十二只大墓啊，没有祭坛呢。实际上反山是有祭坛的，因为我们反山是86年挖的，挖的时候不知道下面有祭坛，我们把它挖掉了，后来才知道，哎呦，这可能是祭坛。所以呢，在挖87年挖瑶山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瑶山祭坛就没被破坏挖出来了啊。那么这是瑶山的墓地。那么祭坛墓地还在赵灵山也有啊。反山瑶山祭坛墓地年代在5000年到4800年之间，昆山赵灵山祭坛墓地年代在5000年多一点。那么我们在林家滩也发现了祭坛墓地，瑶山反山祭坛墓地面积不大，林家滩的祭坛墓地面积很大，规模上千平方米，这些墓葬都是在属于祭坛上面的啊，或祭坛周边的发现的那些埋葬玉器的，尤其在祭坛的南部地区。那么也就是说，从祭坛墓地的角度看，林家滩文化年代要比良渚文化的早。另外，良渚文化当中的玉器上面有人的纹饰，有兽面的纹饰，这种纹饰的最早，良渚文化的玉琮，大玉琮纹饰一个人形，良渚文化早期的5000年多一点的上面一个兽面，良渚文化早期的一个兽面，现在把它解释为龙首了啊。赵灵山的啊一个人，5000年多一点，林家滩的人，我刚讲过最早玉人就是林家滩，最早的兽也在林家滩，所以两种文化这种人和兽预示了可能跟林家滩有关。那么大家有问题来了，林家滩到5300年就结束了，或者5300年多一点，那时候两种文化早期还没有这些玉雕的纹饰，大量的纹饰是在两种文化中西5000年之后才产生的，他们的关系是怎么一个接上的呢？这种接上的关系应该是跟松泽文化有关，也就是说跟两种文化的前身松泽文化晚期有关。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松泽文化晚期的松泽文化的墓地5600年大墓，但是它的玉器远远不如林家滩文化。松泽文化晚期5300年、5200年左右的兽面小玉雕，就是龙首面啊，发现的时间不长，对吧？那么这种器型跟两种啊中期那种所谓的龙首啊、蚩尤环呢，就是有着必然的演变的联系了。但是它的原本的源头并不是松泽文化早期的。在松泽文化早期没有，原本源头在林家滩文化，就是说林家滩文化影响两种文化是通过松泽文化晚期间接的影响到了两种文化。另外，林家滩文化对红山文化晚期的影响，刚才讲的过程当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我简单放张图。这一边是林家滩文化的，这一边是红山文化的，红山文化的许多重器，这一件跟它相同，这一件跟它相同，这一件文化源头在这里，这一件也在这里， 这一件回首大雁也是他的回首的鸟在这里，这个玉人也在这里。这张图一看，大家可以明白红山文化这些玉器源头都在辽西以南上千公里的淮河以南地区。但是它怎么影响过去的？我这个观点啊，在11年一个会上讲了，讲了之后当时就有人问你，这个相距1000公里有没有中间环节啊？比如说在河南啊、山东啊，有没有发现地理上的中间环节、气息上的中间环节、纹饰上的中间环节呢？我说如果已经发现了，就不可能我来讲这些东西了。已经发现了就已经实证了，大家都知道了，明白了，哦，原来辽西地区的东西都是通过连家滩到了淮河，到了黄河，再到了辽西地区。大家都是搞考古研究的，都是搞玉器，一看就清楚了，而且年代有找到感情。正是因为我们目前中间环节还没发现，所以呢，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个重要的，今后探索的重要问题。区域，我既希望于这中间地区，比如说河南东部、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能否发现介于这两种器型之间的有一点线索。在山东地区大文化晚期发现这个器型了，已经有了啊，大汶口文化当中的象牙做的桶状器类似这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中间区的发现的作品也许是玉器的，也许是象牙的，或者其他的有机质腐烂掉的，这个呢我们有待于今后的发现。但是目前我们从这些现象可以推定，连家滩文化确确实实影响到了红山文化，对红山文化的这个红山文明的起源文化，这些玉器文化传统探索，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下面简单的讲一下关于林家滩文化的社会特征以及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玉礼器承载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以玉礼器为主要特点的十分深厚的文化内涵，根据我们分析介绍情况看，它受始于林家滩文化。最后结语我们再讲一下，因为我们开头讲到了玉礼器起源的这些内容。成祖玉礼器产生于何时？我就认为它是产生在5600年到5300年的林家滩文化。长期以来对中国玉礼器探索通常是以文献记载的周代的礼玉制度以及考古发现的周代的符合大墓当中所反映的用玉制度或用玉的形式来衡量标准。我们说为什么说周代族谱呢？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周天子的大墓啊，周天子大墓在哪里？目前没发现，我们还在探索了60年了，还没发现。哎，我还寄予希望。目前我们只能说是诸侯的大墓啊，就当我发现很多。那么我们探索这个周代的玉礼器，根据周礼，根据诸侯大墓来发现，以往是这么一个标准来探索的。但是大家知道，良渚文化在5000年前后已经产生了玉礼器。如果分析良渚文化到西周这一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3000年或不到3000年之后，这个时期的埋葬玉器的形式所反映的玉形式玉礼制的形式，可以看出玉礼器或者玉礼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形态不同， 因为社会现在不同，精神文化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玉里漆的种类、组合、使用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按照周礼的记载，按照周代族谱大目当中玉里的摆放形式、组合形式，是探索玉里漆最早的形式。这么探索是探索不了的，因为再往前追溯，社会不同，它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完全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玉里的器型组合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从玉里器的发现情况，六类周礼当中记载了很多。玉璧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是5300年到5600年，当然也有说仰韶文化发现玉璧了，年代很早啊。当然我这个还要存疑。玉琮目前发现最早的就是良渚文化，5000年前后。玉龟年代最早的，我刚才说的林家滩是没有完成形成，真正的作为玉龟形制定型的是陶氏文化啊。崖砖很可能是在夏代才产生的，以往说大门口了5000多年前，那都靠不住。玉璜产生年代很早，7000年，但是作为礼器的使用可能在临江滩。玉壶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现在都搞不清楚，猜谜语一样的猜啊，那学术也可以猜了，但是还是猜不清楚，我们寄托的精神发现啊。也就是说，就是六类礼记记载的六类，我们就在西周的大墓里面也没有发现六种玉器同时在一个墓里发现的，也没有。那么这些现象说明，我们不能按照周礼的记载，也不能按照周代族谱大墓的玉器的情况来探索玉里漆的起源，作为标准的起源探索啊，我们只能从它的线索往上探索啊，就是说六类虽然时间不同的现象，以及六类不曾组合在一起的共存现象，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不能以某一个时期玉里漆的种类与概念以及使用方式作为标志，去衡量另外一个时期或更早一个时期的玉里漆的种类、概念以及使用的方式啊。这个是我们从理论上的一些概念，说判断一个时期尤其是二里头文化之前或者夏代之前是否存在玉里漆，应该怎么做呢？应该以玉器所负载的对象，比如说墓葬、墓地、房屋、聚落、宫殿啊、宫庙、总工程这些考古学单位的综合现象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等级以及礼仪、仪式、制度，玉器在当时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或者使用方式，才能够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一个没有等级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玉里漆的。比如说新罗马文化8000年有玉器的，它社会没有发现出现等级分化，它的玉器使用不可能是玉里漆，仅仅是一种工具，做一种装饰品。我们探索要有理论的依据和根据。那么临江滩文化它的发现，我们看到它出现墓葬的大小不同，出现等级分化产生的玉里漆，有玉璧、玉华、冠饰、玉钺等十多种。那么以玉别贵贱的现象，社会习俗也已经产生了，类似玉殓葬的现象在它的晚期也已经出现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正处于中国文明形成的前夜，有人认为林家滩已经是中国文明进入文明了，我个人认为它还是进入中国文明的前夜啊，前夜还没进入。玉里漆在这个时候正处于形成过程当中，这个是与林家滩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或者社会发展程度是相吻。林家滩文化我刚才说的正处于文明的前夜，形成了与当时处于中国文明形成前夜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玉里漆企业阶段的